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各位主要来分享、交流、探讨情感问题。生活中我们会遇到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的问题，在我们节目中可以讨论。每天我们的节目都会播出，播出频率是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AM 1026。您可以通过我们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你也可以下载 APP 来收听我们，比如说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来找到今夜思雨时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档节目。大家生活中遇到的情感问题可以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参与，也可以在新浪关注我的微博，我是主持人孙岩，大家可以找到主持人孙岩的微博给我留言。今天我们节目中嘉宾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情感问题的是来自北京邮电大学心理中心的心理学博士、心理中心主任张平老师。张平老师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来看各位留给我们的问题哈。有一位女士问到了这样的问题，她说，我离婚呢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那么我今年呢是36岁。在刚刚离婚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其他的朋友也都告诉我说，但凡你打算再婚呢，你就抓紧时间找。我没有孩子，那么离婚的时候呢也就33岁，自己还显得很年轻，我也希望能够尽快的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特别是前一段婚姻中很糟糕，而且前一段婚姻中的前夫对我特别的不好，是我自己遇到了一个很差的人。那么再找的时候，我一心一意想找一个比他更好的。可是呢，这几年的时间啊，我就有这种感觉，周围遇到的一些男的，尽管他们可能年龄比我大很多，我33岁，刚开始呢我想约会40岁以内的人，我发现很难约会到，后来别人给我介绍的年龄越来越大，甚至还有50岁左右的。那么到后来呢，我放宽了条件，一般来说45岁以内的我都会去见，可是会发现再婚啊和别人谈就挺难的。诶，我现在就发现了一件事儿，有些再婚女很快就能找到合适的人，而且再婚啊好像比前一次婚姻还幸福，可是为什么我就碰不到呢？我碰到的一些男人，有些呢是没有打算诚意和你结婚，有些呢可能目的就不是真正的来谈恋爱来结婚，而是有一些其他的目的。那我还碰到的是说不和你结婚，可是很快你就知道他和别人结婚了。我还碰到那种一次能交往好几个女人的男人。总而言之吧，我就想知道别人为什么可以碰到好的，我为什么没有碰到好的。我在想，是我自己的问题吗？我自己还行啊， 条件也还可以，人品也还不错，也带着一颗比较端正的心， 嗯， 在再婚的路上寻觅。那为什么我碰不到好的呢？ 嗯， 他问我们啊，我们怎么说呢？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觉得首先哈，这个是恋爱的事情，婚姻的事情是一件，就是或者是说我们遇到一个人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啊，所以说它是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哈，很多很多的这种机缘的巧合，然后呢才促成了两个人在一起。首先我觉得你不要着急，咱们慢慢来，慢慢等。你现在不才36岁吗？我觉得先不要着急，先慢慢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别人说你条件高的时候，我们确实要审视一下自己是不是条件高。就是如果是条件高的话，我们高在什么地方？比如说这个年龄的问题，当两个人真的是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啊，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哈，这是别人说的哈，身高不是距离，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在你的这种观念里边，你有没有说我给自己设定一个标准，我就是要找一个多大年龄的，或者是说一定要有多少身高的，然后一定要长得帅的，然后一定要这个工作条件特别好的等等，就是你有没有把这些外在的条件看得特别特别的重要。如果呢你要是觉得特别重要的话呢，我觉得那你可能要回顾一下内在，就是这个人他是不是可以对你特别好，对吧？就是我觉得找一个人啊，外在的条件都是可以，就是条件低一些啊，或者是说我们的那个标准要稍微低一些，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对你好。其实这个我觉得并不难，但是你要把所有的这些条目累积在一起，那可能真的很难。 能不能遇到一个合适的人，他确实是有机缘巧合。 对，就是真的在冥冥之中我们遇到一个人，这个人能和我们一直生活下去，而且我们两个人磨合得很好，生活得很幸福，这是茫茫人海啊，这是一个多难的事儿啊，真的挺难的事儿。然后我觉得他的态度倒是挺，就是你的态度是挺重要的，就是你很怀着一个端正的心，然后呢很认真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这个是对自己负责的一种想法呀，是不是？ 是的， 我觉得特别好哈、啊。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离婚以后啊，确实很多人是想着要再婚的。那么我们就积极努力的去找，怀着一颗端正的心去找。 嗯， 当然这个找另外一个人也确实会有一些技巧，比如说在哪儿找， 嗯， 在哪儿能找到适合你的人。 嗯， 那么你可以总结一下，你过去是在哪儿找到的不适合你的人？是朋友介绍的，还是你自己在网上寻找的，还是你进了一些这个所谓的相亲的什么公司啊、网站啊等等这些哈，你自己都可以去做一些分析，然后可以考虑一下，以你这样的一个类型和条件，你在哪儿找到的人可能成功率会更高一些。 嗯， 你也可以向那些成功的女士去讨教一下。 嗯， 啊，这些都没有问题。可是我是觉得，我们既然这个做了这样的一个努力，那同时我们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找不到那个合适的人， 嗯， 那么我是不是一个人也要活得很开心，也要生活得很好，你要一直保持一个好状态，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其实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我们无非就是希望我们的生活质量更高一些，两个人相互扶持，然后在生活当中有那么一个人相依为命，让我们觉得不再孤影单只，让我们觉得心里有幸福感。没有一个人的时候你也不能有不幸感。如果没有另外一个人出现，你就觉得自己是不幸的、孤单的、可怜的，那生活可能就会越来越糟糕。其实没有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以把生活相对来说经营的更饱满一些， 更好一些。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 看下一位男生说到的问题哈，他说我和女朋友啊经常会有一些吵闹，有一些矛盾，那么其实我们自己都是可以处理的。他妈妈呢是在外地的，前一段时间呢他说他妈妈要到北京来，我和女朋友我们俩是租房的，他说他妈妈要来的话就和我们住在一起。 嗯， 他妈妈呢还不知道我们是同居的，那在这之前呢他就跟他妈妈提了，说我们是住在一起的。 嗯， 他妈妈也就没有说什么。 嗯， 我们接到了他妈妈之后呢，那他妈妈就住在了我们这个小家哈。 嗯， 我呢是睡在外间的一个沙发上。 嗯， 他和他妈妈呢是睡在他们的，就睡在我们的主卧上。 嗯， 刚开始两天呢还可以，彼此都挺客气的。 嗯， 但是再过几天呢好像我们就开始有矛盾了。 嗯， 我和女朋友有的时候啊说话喜欢嚷嚷两句，特别是女朋友对我嚷嚷两句，但是我们自己都能解决。 嗯， 但是现在呢我就会发现，当我女朋友和我们习惯性的像我们过去一样有一些小吵小闹的时候， 嗯， 她妈妈的反应特别的激烈，甚至她妈妈有一次卷起我的衣服就扔到我身上，然后对我说你滚。 嗯， 说出了这样的话哈，但是我心里特别的别扭。我和女朋友本来关系挺好的， 嗯， 但是她妈妈来了之后，我发现我和女朋友的争吵一直在上升阶段，而且她妈妈参与在其中，我觉得很别扭。我也对女朋友说了，特别是我在出去上班的时候给她发微信，我告诉她说，咱们两个人的小家以前其实挺好的，你妈妈来了之后，我们有更多的不愉快，而且我希望的是我们之间的矛盾我们来解决，你妈妈不要参与我们的矛盾。但是女朋友好像并不能够认可这些，当我们再出现问题的时候，她妈妈站在她那一边，我就会发现她和她妈妈的关系很亲密，而我和她的关系一下子就变得很疏远。 嗯， 现在该怎么办？ 像一个外人 啊，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的话是这样哈，就是这就是很多的像那种婆媳矛盾呀，像这种这个岳父岳母和这种女婿的矛盾啊等等哈，是类似的。虽然没有结婚但是呢这个问题的性质是这样的。我觉得当你和岳母去相处的时候，我觉得你的女朋友哈或者是未来的妻子一定要变得特别的高情商，是吧，一定要高情商，就是他来做一个中间的桥梁，做一个纽带，把你们两个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因为你们两个有一个，就是你和他妈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们都是爱着这个女人的，爱着这个女孩的，所以说要做一个这样的纽带。但是呢这个女孩听上去好像情商并不是那么高，同着他妈妈还和你吵呀，然后你们两个的这种吵架会让他妈妈觉得比如说自己的女儿受委屈了，然后要把你赶出去啊等等。我觉得你要跟这个他的姑娘哈，就是或者你的女朋友哈，就是要来聊一下这件事情。你说本来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但是呢可能在老人眼里哈，就是他会有一个评判的标准，就会觉得作为一个男生应该怎么对女生啊，然后呢或者是说他有一个对未来女婿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所以说我觉得你要跟这个女朋友哈，要好好的要聊一聊，就是你希望女朋友来充当在三个人里面要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她不仅仅是女儿哈，她不仅仅是女朋友，她更多的还是一个桥梁和纽带。啊，这个和婆媳关系也是一样的。然后如果说目前解决问题，我觉得可以这样哈。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你们以后真的是在一起生活了，你要记住就是尽量的少见面啊，尽量的不要住在一起。这个就是可能够去解决问题的一个，就是比较简单、比较方便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吧。但是现在来说呢，还是要调节。而且呢你也别真的特别的较真儿啊，别特别的较真儿，你就把他当成一个老年人啊，他改变不太容易，那就改变自己呗。 对 是吧， 是的。另外这是一位女士哈，她说我和我先生呢我们两个人分居了，我们分居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那么看到他的朋友圈啊，他还是在各种旅游啊，还是在晒他比较开心的生活啊，等等这些哈。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啊，一两句话确实是说不完。好好的一份婚姻，一下子呢就走到了这一步了。 嗯， 我自己觉得挺委屈的，因为在婚姻当中付出了很多很多。 嗯， 那么离婚呢，是我们两个人协商的，但是呢，我们也答应给彼此一些时间，比如说我们通过分居这样的形式，让两个人稍稍冷静一下，看是不是真的一定要走到离婚的那一步。可是在分居当中，我就发现我的情绪一直很低落，而他的情绪似乎很高涨，旅游晒好吃的，每天的心情很好，还是用他以往的那些各种各样幽默的段子在他的朋友圈中，我的心里就越来越不平衡，越看到他这样的情绪我会越糟糕。我希望的是，如果他能和我一样留恋我们的感情，或者至少对我们的生活有一定的感慨，我觉得他不应该是现在这个表现啊。 都已经分居了，走到了离婚的边缘，希望人家有什么表现呢？希望人家一定要特别的悲伤哈。我特别理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女生因为她可能承受更多的这种压力哈，比如说未来的生活怎么过，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他是不是会有一种比如说被抛弃感，然后或者是说会有一种自我贬低的，就是这样的一些感觉的话哈，我是觉得呢，就是既然婚姻已经不可挽回，那你不如早点让自己放下。放下的方法很多呀，比如说你也可以去找一些人来聊天，聊本身就是一个治愈的过程，就是你当你去把你这些不好的情绪哈宣泄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原来人的这种生活哈依然可以丰富多彩哈，天空依然是蓝色的哈，并不是灰色的，就是世界并不是灰色的。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是可以哈，可以让自己来去找一些朋友聊天，让自己的生活过得丰富起来，并不一定非要沉浸在那些悲伤里边，就是用这种让自己很悲伤的方式来悼念曾经的那些幸福。我觉得不必要这样去做。如果说你做不到的话，如果说你觉得对方晒那些好吃的好玩的很开心的事情，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屏蔽掉，对吧，别看他的朋友圈，或者是说把他拉黑。目前的这个状态只能说这个女生啊，只能说是你自己还没有完全的放下你们的感情，还没有完全的走出来。如果真正的那个特别期待离婚的人，他应该都是一个很开心的状态，因为他毕竟是解脱了，一个很痛苦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终于解脱了。但是看来这个女生啊，就是看来她应该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再给自己一些时间也是挺好的，先分居一段时间先看一看啊，是吧，就是然后呢如果说实在不行，那就让自己赶紧放下吧。好人很多。 对。一位女生说，我在谈恋爱，刚刚谈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一开始对我挺好的，因为我家里条件也都很好，我个人我觉得也还行吧。其实他家里的条件并不如我，他父母呢，生活状态都很一般，而我父母呢，可能算是比较富裕的阶层吧。我自己呢，也是读书、学历、身材、相貌都还行，他长得挺帅的。但是他确实和我比起来，就用我们世俗的一些条件来衡量的话，条件远不如我。和他在一起呢，我一来确实我有点颜值控，看上了他的相貌哈。第二呢，我觉得他父母离我们挺远的，未来事儿也挺少的，而且他这个人呢也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人。最初呢我觉得他对我很体贴，也很关心。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刚刚知道我有哮喘。其实我的哮喘呢是在某一些季节或者某一些状况下会发作，而我自己认为这不是问题，因为有药物可以控制。可是当他发现了之后，他说他不想和我在一起了。 因为他说有些人哮喘会导致遗传，他父母认为如果我有哮喘的话孩子也不会更健康，我真的都懵了，原本我还以为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我占有优势，没想到他说想和我分手就要和我分手，我这几天很难受很别扭，我不知道怎么样我能够走过这样一个情绪。 遇到这样的情况确实是应该是挺难过的哈，这个是也挺正常的一个现象，或者是难过的情绪也是挺正常的。这就说明其实你在这个感情里面虽然自己处在一个优势的地位，但是呢你还是很认真的付出了，还是希望是他是有结果的，即使是没有结果你也希望是因为你提出来啊，觉得他不好然后怎么怎么样哈，是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你没想到呢，虽然自己很有优势的地位，但是呢却被分手啊，这个听上去或者感受上确实让人特别的不舒服。怎么讲呢，我觉得爱情或者是婚姻它并不是要看我们怎么怎么幸福，它呢应该更多的是看我们是未来怎么相互陪伴，怎么能够相互走过苦难。因为我觉得人生的路很漫长，我们遇到的事情很多很多，哮喘只是说一个现在很小的一个问题，如果未来还有更大的问题那怎么办呢？到那个时候在这个离婚吗，或者是在这个放弃吗等等。我觉得看一个人哈，不仅仅要看他的颜值啊，颜值很重要对吧，看着赏心悦目那多好啊，但是呢更要看一个人的人品。我觉得一个人的人品也很重要啊，他决定了你未来的生活的或者是幸福的这样的一个满意度，是这样的吧。因为你想想如果说你现在是哮喘啊，如果以后还会面临着更多更大的一些难题的话，他能不能陪你一起走过呢？他会不会当一个逃兵呢？会不会当一个叛徒呢？到时候如果那种情况发生了啊，比现在可能还要早啊，所以说你要现在他既然有这样的想法，你自己认真的考虑。我觉得如果你特别特别爱他，你也可以认真的挽回一下，如果不行那还不如放弃呢。 对，所以经过事儿然后才能看得出一个人对对，所以我倒是觉得挺好的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难过肯定是一个过程。 对，他家离得很远，看来离得多远他家都会左右他， 对， 左右他的一些想法。 会通过一些这种信息啊什么的可以来控制他的这种。 对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知道了他们家和他的选择已经是这样了。你应该庆幸，就是说诶，现在幸好才刚刚开始半年的时间，而不是结婚以后，那才麻烦呢。是吧。一位女生问哈，说想问一下我的男朋友吧，从小就是属于那种留守儿童，父母都不在身边，缺爱，在他记忆中每次过年的时候都是他和他爷爷奶奶在一起，而他爷爷奶奶呢可能对他生活的料理是很疏忽的。他小的时候他记得被烫伤过，摔伤过，有一次掉到水井里还差点被淹死过，等等这样一些事情哈。那么现在呢他父母岁数也都大了当然他父母呢也不再出去打工了，但是他和他父母的感情就非常的一般。他父亲呢没有什么劳动的能力了，就天天在家里，有的时候他家里边有一些事情呢他母亲就叫他回去做，他也不太愿意回去。他和我在一起呢我会发现他有双重的情绪，一方面他很愿意黏着我，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在某些情绪低落的时候不愿意和我分享，不愿意和我聊天，一个人在那儿发呆。我挺心疼他的，因为我觉得他从小就缺爱，但他跟我讲到他小的时候遭受的那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可怜。我们家呢是一个氛围很好的家，我父母，我们这个家庭说说笑笑，我每次让他去我们家都希望我们家的氛围能够感染他，但是我会发现他每次到我家他都不大 不大愿意， 嗯， 他在我们家会有一些焦虑，而且每次我提出回我们家吃饭吧，周六或周日， 嗯， 他不愿意去。 嗯 嗯，我想知道像他这样的一些情绪，我在他身边，我应该怎么去和他相处呢？ 嗯，就是我觉得我们首先，你就是说你是他的一个爱人，是一个恋人，是一个伴侣，你并不是一个治疗师。我觉得你觉得你就是做你自己就可以了。你不要去充当一个治疗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你可能也没有经受过什么特别专业的训练，然后那样的话也会让自己很累，因为你不是他的治疗师，你只是他的一个和他一样平等的这样的一个爱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你就比如他愿意自己在那儿的时候，你就给他空间，让他自己在那儿就好了。如果说他来你家的时候呢，就是你尽量的去多招呼他哈，多关照他，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好了。就是你没有必要说我一定要去怎么去拯救他，然后怎么让他活得幸福或者活得开心，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最好的可能就是一种陪伴和尊重，就是你不用过多的去改变他，或者你过多的给他提很多很多的建议，不用这样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他需要的话，还不如把这些交给治疗师或者咨询师更好。 嗯，对，就是做好他的恋人就可以了。 对对对，就是 作为他 的 恋人一样去 真我出现， 对，疼爱他就可以了哈。好，谢谢张平老师。稍后呢，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师，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 可爱的照片握在手里边，心里感觉特别甜。曾经对你说，你是我生命的起点，那份爱在心头如火一般的缠绵。你是那么美，美得让人心醉，像月亮嫦娥妹妹，像冰花不会枯萎，像雪花满夜飞。你是那么美，美得让人心醉，像天使脸上妩媚，像海洋一样光辉，像流星满夜飞。你最美，的照片握在手里边，心里感觉特别甜。曾经对你说，你是我生命的起点，那份爱在心头如火一般的缠绵。你是那么美，美得让人心醉，像月亮嫦娥妹妹，像冰花不会枯萎，像雪花满夜飞。你是那么美，美得让人心醉，像天使脸上妩媚，像海洋一样光辉，像流星满夜飞。你最美，你是那么美，美得让人心醉，像月亮嫦娥妹妹，像冰花不会枯萎，像雪花满夜飞。你是那么美，美得让人心醉，像天使脸上妩媚，像太阳一样光辉，像流星满夜飞。你最美，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也是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和大家正在分享听友和网友提出的生活中遇到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您都可以提出，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在这样一个广播节目中我们来探讨。收听我们节目通过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AM1026， 这是我们每天播出的广播频率，我们在22点播出这个广播节目。那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或者在您方便的时间来收听，方便的时间地点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 FM， 大家可以找到今夜思雨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来自北京邮电大学的心理中心主任张平老师。有一位女生说哈，我男朋友计划要考研了，然后我男朋友现在就说不想和我在一起了，他想和我分手，他说他想专心致志的考研，他说这是他的一个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而且他认为谈恋爱会浪费时间，所以呢他要和我分开，我觉得太莫名其妙了，为什么考研就要和我分开呢？我没有觉得我们很差，我也没有觉得谈恋爱我就浪费了他多少时间啊，我向来还是很体谅他的，他的很多事情如果他没有时间做，我还挺愿意帮他去做的，所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和我分开呢。那么我跟他提出，如果他考研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还能在一起，他对我说再说吧，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有两种可能哈，确实是恋爱会耽误一些时间，确实是因为考研的强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在那个没有人带领，然后完全靠自律的那样的，4个月的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边，确实是一个非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我觉得他怕耽误这个学习，确实有这种可能啊，我们不能说他一点可能没有，就是确实有这种可能，他确实可能会耽误哈，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就是他说考完研之后我们可不可以再谈哈，他说再说吧，这个点，这一点就反映出来他也许是拿考研当做一个借口，就是也许他觉得你们两个不合适，然后呢没有其他的借口，然后呢就会说你看要不然我们先别谈了，然后呢以后呢就再说啊，这个还是你提出来的哈，就是你说我们可不可以在一起，然后他说再说吧，所以说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确实是浪费时间，就是这个浪不浪费时间不是你决定的，或者不是你感受到的，而是他感受到的，所以说他说浪费时间呢，那也有可能就是确实是浪费他的时间或者是精力，或者是说他的那部分情感。但是我也看到像我们学校很多的学生，他们并没有啊，就是并没有那个考研的时候两人分开觉得很浪费时间也没有，所以说呢也有可能是一种借口，就是你要做好准备，就是现在确实不在一起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考研哈，就是如果说你要是这个觉得男朋友都考研了，然后呢自己也可以考一考哈，也可以试一试，虽然说有的学校的很难考，但是有的学校还是相对容易，所以说我觉得也可以尝试一下，也可以试一试。 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会就是没有什么遗憾哈，考不上那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但是呢你在可以考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尝试一下，不要特别的纠结说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其实重要吗？不重要，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他现在不想跟你在一起了，悲伤和难过肯定是有的，但是呢你要迅速的调整，然后呢看看能不能就是自己哈，就是重新来规划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我听上去这个女孩应该是没有考研的想法是吧，她说她的事儿还要帮她去做呀，如果你考研的话你就可能没时间帮她去做了，所以说你也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起来，如果你考到一个比她还好的学校，没准她还很羡慕，很羡慕，或者是说会觉得你很厉害啊等等哈， 对， 会有这种感觉， 对，有一位说，这是一位男生哈，他说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跟我完全圈子不同，我是喜欢爱玩的人，然后这个下了班呢还会约几个同事一起出去 K 歌啊，喝喝酒啊，然后呢我还喜欢呢周六周日的时候啊和一些朋友出去运动啊等等这样一些，我就是喜欢玩，什么东西好玩我就喜欢玩什么。但这个女生吧特别的文静，特别的宅，她身上有我喜欢的地方，我呢挺想把她发展成能够和我一起玩的一个伴儿， 但是挺难的， 但是一个多月过去了，每次约她出去玩她都不爱出去玩，每次我问她想做什么，她就对我说就想到哪儿去坐一坐，说说话，聊聊天，我现在就觉得哈，他身上有我喜欢的地方，有让我动心的地方，比如说他的文静啊，他的懂事啊，或者是他的模样吧，他长得挺好看的，但是他这个不爱玩吧，我自己就有点犯怵了，我就想知道哈，如果两个这个不太一样的人，将来有没有未来啊？我还要不要在他身上花时间啊？ 啊，未来是肯定有的呀，但是就是看你愿不愿意要这种就是不太合拍的这样的一个伴侣啊，因为我觉得关系好的话就是有很多的陪伴，很多的时间是在一起的，但是听上去他们就是你们两个可能没有那么多共同的那个爱好哈，甚至于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啊，其实我觉得刚一个多月吧，我觉得我建议哈，就是你可以去尝试去找一个和你合拍的人，要不然未来也会很难过哈，很痛苦。哎，你看我要出去玩了，结婚以后他可能还会限制你哈，你别出去玩了，你要陪我干什么干什么的哈。就是现在可能投入的还不是那么多，所以说他还没有什么要求，你可能也要求不是那么多，所以说你看到你们两个是很不一样的人，还不如去找一个跟自己很一样的人。谁都会有让自己心动的特征或者是特点的，但是我们还要看主流嘛。 对，一位女生说，有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应该说我们很小就认识了，我们两个人小学的时候就是同桌，那后来到初中呢，我们虽然不在一个班，但是我们是一个年级，他大概是从初中开始就对我特别好，然后他一直都很喜欢我，那么后来呢我就把他发展成了我的蓝颜知己，我有任何事情都跟他说，但我也知道他喜欢我，他呢好像偶尔会谈一个半个的女朋友，但是关系没有特别的亲密，到今年我26岁，和他一样大，现在呢就是我之前谈了一个男朋友，对那个男朋友爱得要死要活的，但是那个男朋友伤了我的心，那个男朋友呢和别人好了，我特别特别的难过，我突然觉得我不想再谈恋爱了，我觉得很累，其实谈来谈去无非是想找一个对自己很好的人，还有就是彼此能够懂得的人，其实我和那个男孩就是我说从小就认识的那个，他懂得我，他对我很好，我想问问，如果不去奢望所谓的爱情，而和他在一起，其实是不是才是一对合适的伴侣呢？ 爱情是一个很美的东西，就是当你说要放弃爱情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我觉得最好的结果就是你们两个爱上了对方，然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啊，这可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局。如果说，没有爱情的话，我觉得其实也很难在一起。只是他懂你，就像做一个红颜知己哈，或者是蓝颜知己，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一点爱都没有的话，再生活在一起，好像其实也挺困难的。我不建议啊，我不建议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我期待着你们两个能爱上对方，这是最好的。 我很奇怪，我觉得这个男生是爱上他的，对吧？就像他说的，一直对他很好，也一直做他的知己，守护着他。 但是不一定是爱情。 也有可能他没有明确的说是不是爱情哈。那么你为什么一直没有爱上这个男孩子？咱们且不论这个男孩子怎么样， 爱不爱上你啊？ 对，我就想知道，就是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这个男孩是太熟悉了吗？ 可能是有点太熟悉了，可能就没有那种爱的感觉了。但是其实爱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一对这个太熟悉的人，怎么样能转化为爱情啊？ 我觉得就是还是增加那种交往的机会，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你们可能太熟悉，但是你们不一定一直在交往。 对对对，就是还是要走到那个交往的那个正常的那个程序里边。就是以前可能聊的都是一些天南海北的一些什么东西哈，但是你们要真正的去发现自己，然后发现对方的一些什么，然后有碰撞，有思想的碰撞，有很多很深刻的交流。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还有一些激情哈，一定要有激情。但是时间久了，可能我们现在都没有激情了，哦，彼此太熟悉了。 对，有的时候熟人转化为恋人。可能是另外一个模式，我觉得啊，就是真像他说的，彼此相知， 这真的有可能，不是没有可能。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这一位问到的问题，我喜欢我的一位师兄，但是呢我却没有勇气靠近他，因为我自己觉得喜欢他的女生挺多的，他属于在女生当中特别有女生缘的，而且呢他非常懂女生，他也很尊重女孩子，他对女生都很友好，女生需要帮助的时候他都会帮忙，我呢也是他身边众多的女生的一个，没有见过他跟哪个女生走得很近，也似乎他没有女朋友，可是我还是没有勇气能够靠近他，我自己为这件事情纠结一年多的时间了，在我所有一个人的时间里，我几乎全部想到的都是他 暗恋。 我在头脑中勾画了很多和他在一起的画面，但是一见到他我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我也恨自己没有勇气，我也希望自己能有勇气，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打破现在这样一个局面，至少我不希望一直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你们能告诉我能找到什么样的机会我能够勇气大增，能够去靠近他，能够去向他表达呢？ 有的时候这种不能表达并不是说怎么样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的个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性格可能就是那种比较安静啊，然后比较被动啊，有这样的一个性格在哈。所以我就觉得我在这儿呢要给他打打气，就是说既然他没有女朋友，然后呢我就知道，然后呢他可能还很多，虽然有很好的女人缘，但是呢他好像就是没有走得太近的，就说明这个男生的边界感很好，就是他可能和人都会有一定的边界的距离，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绅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吧。然后呢我就觉得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暗恋了一年多了，你要想如果你自己再不努努力，他可能就成为别人的男朋友了。与其那个时候后悔哈，不如自己现在去跟他去，比如说发微信呢、啊， 然后或者是见面就是故意的偶遇一下，制造一个小偶遇啊等等，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有他这个就是你有没有好闺蜜啊，能够保守秘密的好闺蜜，然后呢比如说可以让那个好闺蜜来帮你去跟这个男孩子来简单的试探一下，是吧，对你这个男孩子对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男孩子他内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这些话你自己不方便说的话可以来求助第三个人，可以让他帮你去说一下，或者帮你去打听一下，去问一下。如果这个男孩子正像你所感觉的，没有女朋友啊，然后对你感觉还不错呀，我觉得你就可以制造一些小的机会，小的偶遇啊等等。 嗯， 一定要表达一下哈，要不然会后悔的。 要不然会后悔，但是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表达了，你也要做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人家可能 拒绝， 拒绝，他可能有他的理由。 对， 他有他的一些理由可能会拒绝你，你现在也不会知道。那不一定是你，不是你的错，不是你不好，他有他自己的。 对对对， 嗯，可能拒绝人的理由。你如果做了这个准备，就没有什么关系。被拒绝就。被拒绝呗，那又有什么呢？ 对， 也没什么哈，这辈子 还有其他人呢。 对，这辈子总要向自己喜欢的人去表达 一 下嘛。 对， 对，不然的话真的是太遗憾了哈。 嗯， 有一位丈夫说到一个问题啊，他说直觉我老婆好像是出轨了。 嗯， 而且出轨呢是他的一个大学同学。我知道他以前在大学里好像和那个同学有过一段什么事儿。我们最初开始谈恋爱的时候，说起来各自在大学恋情的时候，他提过那么一个男生。我现在想想应该就是现在和他来往很密切的一个男生。他们可能是在几次同学的活动啊，一些这样的时候又好上了。前一阶段呢，他们同学会他们组织到外地去了一次，而且一出去去了10天。从那之后我老婆的情绪就变了，基本上不让我碰她，而且呢不太愿意用正眼看我，经常是找一个理由不和我坐在一起。比如说以前在沙发上，我去伸出胳膊搂她一起大家看着电视，现在我做了这个动作之后，他总会找一个理由。他的身体是僵硬的，他站起来，他或者去倒水，他或者说他累了要去洗澡等等这样一些情况。而且更多的时候呢，他愿意回他娘家了。 嗯， 我老婆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他甚至有的时候都不是很精心的在掩饰。我已经知道他可能是出轨了，可是我不知道我是等他来告诉我呢，还是我主动的说呢。 就是如果说他来告诉你的话呢，这个就会就是你就会很被动哈。但是呢，如果说你自己去把他挑明呢，我觉得就让你老婆会很被动。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恋爱的对象的话，你不妨等一等。我们把这个面子哈给足别人的话，也许别人会有这种，我们会有挽留或者是挽留他的这样的机会，然后我们有挽留婚姻的机会。如果说你自己现在特别着急的去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很明确的把它给点破，也许这个婚姻可能就到此为止了。就是看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容忍的程度，如果你觉得你能够容忍，对吧，因为你觉得毕竟你还爱着老婆，然后老婆呢现在也没有特别大的劲头要走，我觉得那你不妨给对方留点面子，即使你知道啊，你也装不知道。如果说你觉得我要加速这个婚姻的灭亡啊，然后我要把这个窗户纸捅破啊，我觉得那你就随心所欲的去做吧。然后这个就是如果说自己很随心所欲的话，很可能这个婚姻就不能挽救了。就是这个说与不说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不说的话，很可能你还会在婚姻里面，但如果说了的话，很可能这个婚姻就会灭亡了，就会两个人就会不在一起了。 诶，我的理解是，难道不该在现在这样一个时候，比如说至少可以提醒一下，诶，我们之间出现什么问题了吗？我们的婚姻有什么你不满意的地方吗？或者说我这个 为什么最近我们都不够亲密了？ 我觉得这个很明显的是这个女生已经出轨了。 嗯， 我觉得出轨就是比如说有一本书里面他介绍过一个理论哈，就是这个叫替代关系理论，就是并不是说我们生活的不幸福了我才会离开才会离婚、嗯、而是因为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就是我自己判断可能会更好的人， 嗯， 然后我才会离婚，就是不是因为我们两个不幸福我才会走，而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对方可能会更好我才会走，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很明显，就其实这个老公的感觉，他的感受是很直接的，他其实就能感觉到啊，这个老婆其实已经在出轨了。你去跟他讨论说我们最近出现什么问题，我觉得没有意义啊，就是你就看你的容忍程度，你觉得我还能容忍，我就慢慢等着他回来，也许这个时间不会很久。但是呢，也许这个女孩她不是这个老婆可能很快就会回来了，但是也许呢，这个老婆可能就不回来了。但是如果说你要现在说，很可能就会闹起来。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回不来了，因为现在没有人、嗯、没有太多的人把这个离婚当成一个特别大的事儿。 嗯， 所以说他们可能会就任由自己的性子了。就是我觉得还是看这个男士，就是这个就是看他自己他到底想怎么做或者他想要什么。 嗯 嗯， 好，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这个孩子啊今年一岁多， 嗯， 那么我呢现在就要去工作了， 嗯， 我的这个公公婆婆呢就要把孩子拿过去由他们主要来看护哈， 嗯， 家里边当然也有阿姨，但是我自己啊就心里面特别不舒服，公公婆婆没有什么文化， 嗯， 生活习惯呢也不是很好，包括不是很卫生， 嗯， 我自己呢研究生毕业，这个对教育孩子其实自己已经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了， 嗯嗯， 但是迫不得已自己必须要去工作，不让公公婆婆看孩子呢只让保姆看我也不放心， 嗯， 可是孩子在公公婆婆那儿吧我又特别担心这个小孩子会有一些我不大喜欢的生活习惯啊， 嗯， 啊，包括这个对孩子的教育究竟会有多大影响啊，我这几天总在想这个事情，但是我丈夫却觉得没什么呀，他父母也教育出了他那样的， 嗯， 我丈夫是比较优秀的， 嗯， 请问是他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 我觉得两个人说的都对啊，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可能是从我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来说，我们是看不上我们的公公婆婆的。这个看不上里面它其实会有一些心理的因素哈，一方面可能我们确实是看不上，我就是我是研究生学历，然后呢你们是这个 没有 什么文化的， 嗯， 对吧，没有什么文化的，我可能确实看不上你们。然后另外一点呢，我的看不上可能是我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因为我不想把你们抬的一个位置很高，这样的话呢就是我就那样的话呢就是孩子交给你们可能我就要必须要接受，但是呢我把你们贬得很低的时候呢，我不把孩子送给你们呢，这个时候我就是可以，我不接受是正常的。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心理因素。我不是特别的认同说，就是公公婆婆的生活习惯的不好，或者说他们没有什么教育理念，会对这个孩子不好。其实我不太认同。就像这个你老公哈，或者你爱人说的。哎，这个孩子就是我父母也养育了我呀，我也很优秀啊，对吧？就是我觉得他养育一个孩子本身来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不赞成这个孩子只跟公婆婆在一起的一个理由是，我很反对寄养。 嗯， 就是当一个孩子有从小有很就是很久的这样的一个寄养经历的时候呢，会对孩子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些心理上的问题，这个是我反对，就是把孩子单独的留给公公婆婆或者是留给姥姥姥爷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理由，并不是说他们的生活习惯或者是说他们的教育方式怎么样，而是说孩子要跟父母在一起，他要从小培养这个就是和父母的这样的感情，不要让孩子有这个过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寄养的经历。寄养经历呢一般来说呢就是两周以上啊就算寄养了， 嗯， 就是比如两周之内可以去放到那儿去玩一玩啊，去看一看啊等等，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有太长时间的这样的寄养的经历。 嗯，对，放松心情， 对， 是吧， 嗯， 至少爷爷奶奶对孩子的疼爱 那是，这个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对，这是没有问题的。 嗯、对， 另外走一步看一步，及时调整， 对， 是吧？调整一些， 这个不是一个大问题， 对， 这真的不是一个大问题。我觉得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在旁边给这个爷爷奶奶准备一套房啊，或者租也行，或者买也行，然后再请个保姆把他们接过来一起，起码说在孩子三岁之前这样做，孩子三岁以后呢，上幼儿园了，我估计自己就可以带了，这个就没有问题了。嗯、 对对，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嗯， 这是一个好办法。 好，谢谢张平老师。大家什么样的问题都来问我们哈、啊，情感的、恋爱的、婚姻的、家庭关系、伴侣关系。一些情感心理，那这就是我们节目和大家交流的一些内容。您听到的今天我们节目中所有的这些问题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如果您也有问题需要参与我们的节目，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留问题给我们，发问题给我们。今晚我们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再见。 叫去，他说这一季的订单少了一半，问我的薪水该不该减半，又说昨天晚上没谈，不能帮我买单。看着青春也离我渐渐远去，住的屋子还在问银行贷款，女朋友要的提服你 LV 不及，能不能去办个终身无息，人生走到这里想哭也没力气，只好假装自己小玩意，看着青春离我渐渐远去，住的屋子还在临银行能不能去办个终身无息。